我

Oh,

Yeah.

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天涯望月》，孟歌带出的《蒙山微微碧水长》。 天涯望月，望到 着你的双眼，你那一双弯弯的眉毛，似是也弯在月亮里边。

节目当中我们要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童铁心演唱的《夕阳红》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和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期的音乐在旅途，再见。 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夕阳是晚开的花，夕阳是陈年的酒，夕阳是迟到的爱，夕阳是未了的情，多少无情夕阳红，温馨又从容。夕阳是晚开的花，夕阳是陈年的酒。